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离除夕放假还有一周多，周迷回去上班了。每日早上提早一小时起床，把午饭和晚饭都做好，放在冰箱里，让送满中午和傍晚自己蒸个米饭，菜微波炉热一热就可以吃。他基本已经预支完了下一年的年假，没法继续全天候在家陪着送满了。这一周简直忙碌，尤其年末各种工作收尾，那么多文书工作要处理，人扎进去都能溺死。周迷每日5点就得起床，晚上9点才到家，想着还欠谭燕西一顿饭，却始终没有抽出时间来，一直忙到除夕前一天终于放假。程一念回老家了，周迷和宋满两个人过，也无所谓年货不年货，只点了些肉蛋奶塞冰箱里，足够对付整个春节。春联儿是公司发的文创产品，除夕当天早起贴上了。周迷没给自己准备新衣服，倒是给宋满买了一身。白色毛衣配黑色丝绒的背带裙，外面搭一件酒红色宽袖的呢绒大衣。两个人过年终归有些冷清，一到晚上尤其。姐妹两人坐在客厅小沙发上，开电视当背景音，各自抱着手机。宋满在跟白朗西聊微信，周迷则有一堆的同事和客户需要拜年。电话是在晚上9点打进来的，一个没保存过的号码。周迷接起了才知道是谭燕西打来的，隔着电话倒觉得他的声音更近些，很是奇怪。电视里有些吵，周迷起身到客厅相连的阳台上去，门一合上，只有夜色的静默。周迷听见电话里谭燕西那边很热闹，问他在做什么。 陪老爷子打了一整天牌，才吃完饭，一会儿还得上牌桌。 赢了多少？ 哪能赢啊，哄人开心的牌局。 他仿佛疲累不过，声音里带点哑，问他， 你在做什么？ 跟妹妹看电视呢。 就你们俩？ 嗯。 没别的亲戚？ 没有，有个舅舅，不过跟没有也是差不多的。 两人都默了一下，片刻，谭燕西笑了声。 你不是还欠我顿饭？ 看你几时有空。 然而，谭燕西却犹豫。 过年不好说，一摊事。 那等你有空联系我。 哪一回不是我联系你？ 怪他从不主动，但却不予计较的语气。周迷一时不知道如何应答，手掌撑着阳台栏杆往下看，看见小区里树杈上挂着红灯笼，绒绒的橙红色，直觉那是很温暖的。树影底下有小朋友在那儿玩那种仙女棒，笑声里夹杂惊呼声，很短的一只，亮着很漂亮，不过一会儿就灭了。周迷在这边微笑了一下，对着电话的声音依然是平静无比的。 那你为我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。 笑声很近，像他就在身边。他在电话那边开口。 那我一定尽力。 结果，第二天晚上8点多，谭燕西突然来消息，说路过了这儿，过来见见他。 车就停在路口。周迷根本没想过会这么临时，手忙脚乱的，也来不及化妆，换了身衣服就下楼去了。谭燕西的车很显眼，还亮着双闪。他走过去敲一下车窗，那车窗降下来，谭燕西左手手肘撑在上面，侧身抬头看他。 尽力了，没腾出时间，不介意就陪我去吃顿宵夜吧。 周迷闻到他身上有很浓的烟味儿。 又打了一天牌。 嗯，累。看见你倒是好多了。 周迷轻轻抿了一下唇，倒不是觉得他的话有多浮浪，只是自己似乎无法忍受。 附近有什么吃的？ 有是有的，就是怕你吃不惯。 没这么矫情。上车吧，你带路。 我还得回去跟宋满说一声，手机没带出来。 也不怕找不到我。 找不到，我就当作没看见你的微信。 周迷微笑一下，然后退一步。 你等等，我去去就来。 谭燕西发现周迷真的很少笑，客气的笑是有的，真心的少。有个词现在被用坏了。在网络环境里几乎成了一个很搞笑的词，但回归本意其实很切合周迷。冷艳，既明艳又清冷，矛盾的特质在他身上却统一，仿佛本该如此。夜里盛开的花不屑叫人来赏，是以当他笑的时候，人就很容易有种被垂青感。谭燕西承认自己是因为这个微笑才叫住他。 我跟你过去，跟宋满打声招呼。 我帮你带到就行了。 谭燕西登时笑了声，而周迷反应过来这是个幌子。 我家没什么可去的，怕你去了会觉得是我失礼。 哪至于。 谭燕西拉开车门下来，按钥匙锁了车，披上了外套。 走吧。 进去是单行道，两侧筑低矮白灰墙，叫人涂得乱七八糟。墙根处种了桂花树，稀稀落落挂着红灯笼，水泥路面被碾得坑洼不平。周迷丝毫不扭捏，因为是真觉得不必自卑，更无需遮掩。自己目前的能力就只能住这儿，承认不承认，这就是一个事实。这路他走惯了，碰见坑深的地方，还会提醒谭燕西注意脚下。到了楼下，也提前跟他说明这里没有电梯。他去拉开铁门，怕门一下反弹打着人，撑住了。等他进来，才松了手。到三楼门口，周迷敲了敲门，宋满把门打开，看见谭燕西很是惊讶。 你怎么来了？给你拜年，新年快乐啊。 谭燕西伸手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封红包递给他。 还好没派完，还剩了一个。嗯。 宋满高兴接过，叫他进屋，自己在玄关转了半圈。 我们家没多的拖鞋，你直接进来吧，崔家恒来也是直接进来的。 谭燕西走进去看一眼，挺小的一套房子，那种老式的红木家具显得颜色很沉，但屋里收拾得干净，小物件也花了心思，餐桌上三只茶杯各有各的风格。周迷进屋之后先往厨房去了。谭燕西指着那三个茶杯问宋满。 哪个是你姐姐的？ 你猜一下呢？ 我猜是这个。 周迷听见对话回头看一下，看见谭燕西指的是那个冻绿色琉璃的杯子，不由得勾勾嘴角。 哇，你猜的可真准。你有什么依据吗？ 没有，直觉。 周迷从碗柜里拿出一只闲置的马克杯，提灶台上水壶，给谭燕西倒了杯热水，端出来，一面对宋满开口：“ 现在不发脾气了？” 宋满撇撇嘴，谭燕西笑问他：“ 为什么发脾气？”“ 他跟同学约了今天晚上去看电影，我没同意。”“ 我真的已经好很多了，我保证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”“ 正好我们出去吃宵夜，顺道把你送去，吃完了再接你回来，亲自看着总不会出问题。” 他话是看着周迷说的。宋满开口：“ 可是我都跟他说取消了。”“ 取消了就再约。” 嘿，您可真是行动派。 宋满立马掏出手机回卧室打电话去了。周迷压根儿没插得上话，转念想想，算了，没必要大过年的扫他的兴。一会儿宋满就从卧室出来了，衣服也换了，是周迷给他买的那身。谭燕西看一眼：“ 哼，新衣服不错。”“ 我姐姐挑的，她眼光好着呢。” 谭燕西也笑，看着周迷：“ 可不是。” 车上宋满倒是安静，坐在后排抱着手机一直在聊微信，对方毋庸置疑一定是白朗熙。车开到影城，周迷把宋满送到了白朗熙手里才放心，不忘叮嘱他看着他点儿，别跟人碰撞，别着急，宁可走路慢些。“ 姐姐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” 周迷笑了，也只有赤诚少年才不会讳言这样直白的话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